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远隔着数层办公楼外，正在低头用钢笔画着池小池肖像画的甘玉笔端一顿，旋即嘴角漾起了一丝浅笑。终于等到了，总算是能够再和他正常对话的。顷刻间，他的办公室与坐在内中的甘玉彻底消失不见，原先办公室的位置变成了一堵实心的墙壁，而来来往往的人群没有一个注意到这样的突变，仿佛此地原本就该是一堵墙一样。与此同时，须臾之间内，池小池的信息传递到了主神面前的显示屏上。宿主代号1198号，宿主姓名池小池，世界难度等级评定 S 级，世界完成度100。宿主状态评定，各项机能良好稳定，可以随时传送。所得商值总额0。低于平均值5201。之所以商值为零，是宋纯阳与主神订立过契约，他在异世界与现实世界里产生的所有负面能量，包括商值，均率先被那条世界线上的主神吸收。看着这传送回来的数据，主神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 AI 试探道：“ 您还好吗？” 一把火在主神心里腾腾烧着，把他的声音都烧得嘶哑起来。 当初池小池到底是怎么被选中进入系统的？筛选工作是怎么做的？ 他明明记得，为了保证能拿到手的多是合格的能量源，自己针对宿主制定过一套完备的筛选标准。这套标准百试百灵，为什么偏偏到池小池这里不管用了？难不成是筛选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吗？AI 从资料库里调出了池小池的全部资料，当然也包括早期筛选系统提交的审核报告。他以机械音平稳念道：“ 您制定的针对宿主的筛选标准是这样的。第一，生前有着强烈的执念，不甘心就死。第二，曾经有过自杀未遂或是精神衰弱类疾病的诊疗记录。第三，是同性恋的受方，且有意隐瞒性向。最好没有恋爱经历。第四，父母关系不和。第五，没有关系达到亲密级别的朋友。第六，独居，日常生活圈子偏狭窄，少与外人交流。第七，曾失去过重要的东西。按照规定，除了第一项是必备条件外，具备三项条件以上的才有资格成为宿主。但是据资料显示，上面的所有条件池小池全都满足。 主神这回是真真正正的诧异了，这些标准都是他精心制定的，保证筛选出来的是没有主见、缺爱、软弱又胆小的废物。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摸不准自己的定位，消失在本不属于自己的温柔乡里，被人哄上两三句就会乖乖跟着走。倘若池小池满足所有的条件，他又是怎么长成现在这副样子的呢？不管主神如何揣度，契约生效就无法反悔。小神棍宋纯阳很感激池小池，甚至还打算去庙里求一个长生牌位， 祈祷不知在哪个世界的池小池一生幸福安宁。相反，西楼掐死池小池的心都有了。弄明白这些日子宋纯阳一直在自己体内，西楼犹不死心，问高烧后初初醒来的宋纯阳，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？ 宋纯阳拉着被子盖住下半张脸，傻乎乎的笑。 听到了。你喜欢我吗？ 西楼眼前一黑，满脑子都是池小池，你他妈有种别逃。见西楼不说话了，宋纯阳叫他。 楼楼。 西楼面红耳赤的强作镇定。 干什么？ 宋纯阳小小声说。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喜欢我。 他有自己死后的全部记忆，在那一片彻底的黑暗里，西楼是他唯一的光，温暖持久永恒不变。陪着他不肯离开的西楼超级帅。至于西楼，他觉得自己现在能表演一个民间绝技，原地自然，干脆装死。哼，宋纯阳是从不怕冷场的，不停地逗着西楼说话。死过一次的经历也没有让他性情大变。他的愤怒、悲哀、仇怨，都该随着原本善的死烟消云散，不该留着折磨自己。更何况，他已重新有了安稳顺遂的人生，还有了西楼。他想尽全力把那些阴暗的过往全部抛弃，只把最好的留给值得的人。宋纯阳请了一周的病假兼事假，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没过几日便养得差不多了。而他也拿到了池小池为他赚来的奖励，一间新公寓的钥匙。公寓是他和西楼一起选的，面积不很大，两室两厅一厨一卫。100多平米的面积打扫起来不困难，足够两个人住。公寓允许养猫狗，且距离宋纯阳工作的医院很近。等他把原先的房子退掉，拎包入住了新家，西楼便打算结束和主神的契约，离开他的身体。离别的那日，宋纯阳明知故问， 楼楼，等你有了新身体会来找我吗？ 西楼还有些赌气， 不来。 你来的那天想吃什么口味的蛋糕呀？ 抹茶。 那我等你。 过了几分钟，他又叫， 楼楼。 然而没有人回应他了，西楼已经离开了。宋纯阳愣了愣，就开始打扫卫生，归置物品，哼着小曲，满心喜悦地上网搜索哪家的双人床最大最软。大概一个小时后，门铃响了。宋纯阳以为是自己订的新沙发到了，跳起来开门。一个相貌偏冷艳的青年站在他家门口，手撑在墙上，显然是跑着上楼来的，似乎有千言万语想说，然而还没开口，耳朵就红了。他气喘着想要说话。 我 鸳鸯眼小猫却一言不发地飞扑上来，温暖又踏实的怀抱，把他精心打了数天的腹稿彻底爆了一个灰飞烟灭。西楼伸手锁住了宋纯阳。宋纯阳把脸枕在他肩上。西楼是第一次恋爱，也是第一次这样亲密地拥抱一个人。他煞风景地想，哼，真重。但他就是舍不得松开手，贪恋地把人带进门内，用脚将门带上，又把他抱上沙发，安顿在自己膝上。 我来了。 宋纯阳眼睛亮亮的，好奇地伸手去摸他的卧蚕。 你怎么知道是我？ 我一看就知道是你。 说着，宋纯阳拿指尖轻轻戳他的唇角。 我猜你就长这个样子。 西楼努力压抑着唇角，不让他上扬得太明显，故作冷淡道：“ 我的蛋糕呢？ 宋纯阳眼珠一转，拍拍自己的胸口。 这呢？ 西楼还是忍不住笑了。吃了两口蛋糕，两人就挤在电脑前挑床。在沙发送来后，他们又跟工人一道拼装沙发，有商有量。在几年的相处光阴里，他们已做了很长时间的朋友，该磨合的也磨合过，现在则要从头开始学做恋人。就目前情况而言，他们适应的还不错。在回到医院之后，宋纯阳征得西楼的同意，带着自家烤的抹茶小饼干去了记忆里干预的办公室，打算表示一下感谢。但他将整层办公楼自东头走到西头，都没能找到干预医生的办公室。他拉住一位去水房接水的年轻医生，客客气气地问： 请问一下，干医生在哪个房间？ 哪个干医生？你是不是找错了？我们这是神经外科。 宋纯阳一愣，确认了一下楼层号。 他是神经外科的呀，没错呀。 那你是找错了，我们这里没有姓甘的医生。 捧着小饼干的宋纯阳呆滞许久，迷迷糊糊的向医生道了谢，才回到自己的岗位上。他给西楼去了一个电话，讲了这件事。西楼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但听宋纯阳着急的辩解，他才觉出不对。 是真的，他真的不见了。 按照记忆，他拨打了甘棠的电话。池小池还在时，四人都有留过对方的手机号码，以便联系。移动提醒西楼，他想要联系的号码是空号。西楼握着手机，想了很多。他在想，那兄妹二人对宋纯阳异常的执着与关注，想那个小丑鱼的故事，想那一夜的月下双吻，想在火场和小丑的局里他们对池小池舍命的回护，以及甘棠受伤后干预的异常反应。他想，自己好像真的弄错了什么。如果兄妹二人都是池小池心心念念的六老师的话，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 说得通才见鬼，好好的一个人分成两个，还分成一男一女，到底是什么心态？亏得自己那个时候担惊受怕，连觉都睡不好，